荐的产品也是咱们北广购物上一款明星产品，再次推荐给大家，来自于东来顺的羊蝎子组合啊，羊蝎子组合。请到的是东来顺的市场销售经理薇薇，薇薇你好。 好的，大家好，以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的高兴。其实说句老实话，天越来越冷了，现在大家都是喜欢吃火锅，但是吃火锅更加盛讲的是什么，更加特别的是什么，就是羊蝎子火锅。今天东来顺的全羊福利、极羊福利的礼盒为各位带到了 羊蝎子礼盒哈。今天我们也很高兴，也请到一位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毕女士，毕女士您好。 哎，你好。 平时您爱吃羊蝎子吗？ 不怎么爱吃，但是我就想试一试，因为自己在家做羊蝎子特别麻烦。 哦。 家里有人爱吃羊蝎子，我就不爱做这个。但是我一看有这个，我说定一定试试，看看好不好。 赶上您要是跟这个东来顺的羊肉片一起定，您试一试。 对。 啊，还行吗？试着感觉怎么样？ 试着感觉。挺好， 挺好。 对，这个特别省事，拿一个锅子羊蝎子那一倒，搁、稍微搁一点水，煮上10分钟20分钟就可以吃。 这个羊蝎子组合来，微微说一下。 再来跟各位分享一下这个组合。我们说到，首先羊蝎子部分当中，一袋是970克，将近2斤，而且它都是扎扎实实的羊蝎子，汤料很少。然后是3袋为各位带到，将近6斤了。 就是一共是3袋羊蝎子。 对，将近6斤的羊蝎子，而且咱还有这个3条羊小腿儿，还有到3袋的这个卤羊杂，还有1袋的野生手工采汁的韭菜花，这个组合呢叫做十全十美的大全套， 大全套啊。这个组合市场价值咱要去买的话 967块钱，这是东来顺各个门店，你欢迎各位去比价去看一看 啊。今天价格 今天是398元， 398元。说电话，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398元，东来顺的羊蝎子礼品组合啊，3袋羊蝎子将近6斤，3条羊小腿，3袋卤羊杂，还有1袋野生的韭菜花， 对， 送货上门啊！电话400-015-5151，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说到羊蝎子锅啊，一般现在都是年轻人比较爱吃，尤其到了这个天气冷的时候啊，年轻人围在这个锅前吃羊蝎子锅啊，聊聊天啊，喝喝酒挺好的。 对， 毕女士，上次您说您都65岁了，您怎么也喜欢好这个羊蝎子这口啊？还是给家人买的呀？ 我是本着试试看，一吃呢、还真是好 啊。 这个肉吧，脱骨， 比较脱骨， 比较脱骨，岁数大也能吃，小孩也能吃，都特别方便 啊。口感的口味是什么？ 口感呢，稍微有一点微辣 啊，稍微有点微辣， 都能接受。味儿还挺鲜的， 但实实在在的说，有一点点微辣，这个咱们也要提醒听众朋友啊。可是这羊蝎子一般还是得微辣吃 够劲儿， 够劲儿， 对， 而比较下饭。 没错， 做的时候比较简单吧？ 做的时候非常的省事儿。拿一锅一倒，搁点水。就煮开就能吃。 您当时是 自己要做吧，就特别麻烦。 对，您要去买这羊蝎自己做，那可麻烦麻烦大了哈。 对，其实我一定要跟各位分享一下，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羊蝎子里面是不是带汤啊？我们今天全部都是真空的包装。你想想，真空包装的话，首先它第一点保证汤料很少很少。我们都是汤冻的形式，它都是进到肉里面的。然后呢，你回到家里面直接倒上水，水开了就可以吃的。而且它每一个羊蝎子里面都是有味儿的，这个味道都是东来顺老师傅秘制的汤料。它里面是有几十味的中草药，所以说很多朋友都说我爱吃羊蝎子，但是我一定挑什么？我一定挑老店，这个老店一定挑这个老字号的名店去吃，吃的是什么？就是吃这个味儿。东来顺也是如此。 对，咱们都知道，有过经验人，这毕女士肯定知道了。炖肉啊，老汤炖肉 对 香 了。 对 啊，有的时候啊，就是喜欢好这口的，还专门找那些老店去要老汤。原来是还给，现在你去要，估计人家就 对 不给了。 东来顺也是如此，而且今天我们每一袋里面，它就是大锅慢慢文火熬制，然后每一锅里面都会有老汤滴进去，然后我们再攒这个老汤，不断不断的积攒这个老汤，然后再放到新锅里，再放到新锅里。 所以口味很重要，这个羊蝎子味道啊，这个毕女士说能接受，有一点点微辣，但是这个味道很好，很香 对对对 啊。再有一个就是脱骨 啊，里边的骨髓呢，你一吞了都能吞得出来。 嗯，对， 不会说嚼不动、嚼不烂那种情况不会出现、 嗯。全部都是扎扎实实的这个羊蝎子。 啊、羊蝎子、啊。 而且我还要强调一点的话，我们说四到六个月的羔羊，羔羊的话，它首先羊脂就特别特别的小，它整个可能说充分利用起来的肉才20多斤，然后它这个羊龙骨，我们是掐头去尾，这一袋就是一只羊羊脊骨全部的所在了。 哦，这一袋将近2斤就是。一整只羊的这个羊脊骨， 对，而且它不像市面当中你吃到大多数的羊蝎子馆的话，它都带那个腔骨，带那个刺儿。 嗯， 我们是中间的羊龙骨，就是中间的那一部分，把刺儿那个肉少的部分当中全去掉了。 嗯， 所以说骨头小，外面包裹着厚厚的一层肉。 嗯，留下的是精华。 对 啊，这一袋里主品就是明星的这个明星产品羊蝎子，另外还有3条 羊 小 腿儿。嗯， 这个羊小腿儿在东来顺的店里也能吃得到吗？ 对，吃得到。我们说在东来顺当中，你去菜牌里面点的话是68块钱一根儿、 嗯。 如果说你单独去买的话也能看得到，我们说这个是整个的组合68块钱，然后这个三袋的话就是204了。 嗯， 然后我们说这个羊小腿呢，小腿是羊身上运动量非常大的， 嗯， 然后小腿的这个肉呢叫做活肉， 嗯， 所以吃起来特别特别有嚼劲儿。 嗯， 这个羊小腿吃起来特别的简单，首先它是有味道的，老师傅已经进了汤料在里面、 嗯、 然后你回家里面用手煮一下也可以，用烤箱烤一下也可以，用微波炉煨一下也可以，哪怕说你涮羊蝎子的时候直接涮到这个汤锅里面也是可以， 也可以涮一起也行、 嗯、对 哈、 嗯、 三条羊小腿儿、 嗯、 另外还有3袋卤羊杂， 没错， 这个卤羊杂就是往这个锅里一放加点水，就是羊杂汤就出来了。 对，而且咱们这羊杂呢、 哦、 我们说到羊身上几大宝，羊心、羊肝、羊肚、羊肺、 嗯、 咱全齐了。而且像很多朋友都说以前冬天吃这个羊杂汤啊，这羊肚特别不容易嚼得动， 嗯， 然后特别特别老，特别特别柴，咱这都不会，都是钻石级别杜博羊，都是4到6个月的羔羊。 嗯， 嗯，另外还有一袋野生的韭菜花。 对， 这个组合我看所有的这个产品上面都有清真认证， 没错 啊， 我们东来顺就是清真名片，所以说保证到清真的食材，而且如果说你有任何忌口的话、 嗯、 不用任何担心，而且我们今天保证所有的食材当中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的，吃不到防腐剂的味道，保证是原汁原味。 好，说产品组合跟价格，今天一共是3袋羊蝎子，每袋将近 970克，将近2斤， 将近2斤、 嗯、 然后3条羊小腿， 对， 3袋卤羊杂，再加上1袋野生的韭菜花， 对， 在东来顺店里卖是 968块钱， 968块钱、 嗯。 那今天咱们北广价格是 398元， 398元。说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当然，您也可以本着像毕女士那样哈，怀着一个试试看的心态去尝一尝。但我相信这个产品组合，您吃过之后 还想再吃， 一定会满意的哈。电话400-015-5151，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那咱们介绍这么多哈，就是说东来顺它的羊蝎子的味道怎么能做到这么好，让人吃完之后是过口不忘啊，是口口留香呢？咱们接下来就让东来顺的传承人陈立新陈先生跟咱们来说到这里边的秘诀是什么东西。 作为那个牛羊肉是大家喜闻乐见的一种那个进食的那个美材， 对， 但是呢要做出滋味那必须靠那个调味品。 嗯， 但是呢牛羊肉它有一个特点，它本身呢稍微有点咸淡味就已经很香了，它本身就有香味。 嗯， 再有一个呢就是给它增强，不用再加好多的香料。就是东来顺呢就是用羊，它的屠宰方式也是很有讲究的。 嗯 啊，因为东来顺是清真，是吧？清真对饮食呢特别挑剔。 嗯， 尤其是肉食品，就以不明之刀刃屠宰的都叫不洁食物 啊、哦。 一口不洁食物入口，耽误49天功课。他一天做5个礼拜，这40多天白做了，所以是很大损失。所以对那个进食就是特别特别挑剔。 嗯， 所以东来顺呢，既然是清真老字号，他所用的羊，屠宰方式是符合穆斯林的食用标准的。 嗯， 每只羊都是阿訇以真主的名义下刀，讲究一刀断3管，断哪个管？就是食管、血管、气管。 嗯， 一刀断呢，这是羊的，就是死亡时间很短暂。羊的死亡时间很短暂，它没有痛苦。 嗯， 所以这个羊呢，肉里边就没有对人体有害的那种毒素。 所以听到这儿，大家应该明白，这个羊蝎子，东来顺的羊蝎子，它的好味道啊。不仅是羊肉本身，更多的还是东来顺的这个品牌啊，这个品牌的历史 独特的一种味道哈。还是在这儿要说我们的电话，我们的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在东来顺吃到这一个羊蝎子哈，要900多块钱，今天我们的组合呢只要300多块钱，打电话400-015-5151，以实惠的价格买到老字号的东西，我们给您送货上门。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今天推荐的是东来顺的羊蝎子礼品组合，这组合里边我看还有一个是野生的韭菜花。 对， 冰女士，我不知道您自己有没有做过那个韭菜花啊？原来 基本上 没做过 麻烦的 啊，有人做过，有人就是拿那自己腌那个韭菜，做那韭菜花，拿那大玻璃瓶啊装一下啊。有人好这个，挺喜欢玩的。但是这个韭菜花好坏啊，也是跟韭菜有关啊， 没错， 跟这韭菜花本身有关。 对，其实说句老实话，我们这个野生的韭菜花，首先要注重两点，两个词儿。第一点是野生，第二点是手工采植。而且再来说一下的产地，叫做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呼伦贝尔当地有一个首府城市叫做海勒尔。海勒尔在蒙语当中的名字叫做什么？就是它海勒尔是一个蒙语的名字，翻译过来就是叫做野韭菜。就是长在野韭菜上的城市，这是当地的一个盛产。而且像现在吃到大多数的这个韭菜花呢，都是人工培育的，或者根本就不是韭菜花。它可能说是用家里面吃的那个韭菜，然后慢慢进出来的。而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手工采植，所以说你吃到这个味道，这个鲜劲儿是不一样的。 韭菜花真的是一味非常好的一个配料啊，但是这个真是能够起到这个画龙点睛的一个效果。无论您是在麻酱里边加一点韭菜花，或者是在其他的这个调料里边加一点韭菜花，那整个味道就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提升哈。 对， 也是东来顺的品牌， 没错 啊，东来顺品牌。羊杂三袋，这个羊杂也是吃法就很简单了，加点水就煮就可以了。 没错，而且我们说到这个羊杂呢，像直接做一个羊杂汤也可以，或者回家用这个油干煸一下，做一个小的下酒菜的话也非常方便。 啊、干煸也行。 对 啊，羊小腿儿，这羊小腿儿我估计，年轻朋友小孩应该喜欢，毕竟是羊腿儿。啊， 小孩爱吃这个， 小孩爱吃这个 啊，煎一煎啊，炸一炸呀，烤一烤啊，都能吃 啊、做法很多了。 对，而且你知道吗？它这个羊小腿外面呢还裹着一层这个薄薄的这个小衣服的感觉，这个薄筋 啊。 然后这个薄筋呢，它是有点这个有油的这个状态。你烤出来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油花，然后你吃到嘴里的时候就满嘴的香腻，香气，但是还不腻。这种感觉 香而不腻， 对 啊，这个温而不火， 对 啊，是吧？这就是介绍羊肉的哈。 对， 这个组合在东来顺的这个店里边吃到要花到多少钱？ 967元的价格。但是如果说你去吃的成品的话，它的价格会更贵。但是今天在北广购物当中，我是为了庆祝到我们北广购物当中东来顺能够成为明星商品，所以说398元将10件套让你全部带回去。 398元10件套都有什么？ 三袋羊蝎子，每一袋将970克，将近2斤，三袋将近6斤，三条羊小腿，三袋卤羊杂，还有一袋野生的韭菜花，全部都是礼盒盛装为各位带到 啊，一共是10件，开盒之后10件您数一数， 没错， 十全十美啊，是967元。 对， 今天咱们的价格是 398元 。再说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啊，跟这个东来顺合作啊，我们的产品呢也在我们北广的听众体验中心里边有陈列，您也可以来这儿现场来看，没有问题。在建外大街14号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1层的东侧有一个听众体验中心，您可以来这儿看一看这个礼品组合啊怎么样。您可以现场下单，现场购买都可以。订购电话不变，依然是400-015-5151，400-015-5151哈。好的产品推荐给您了啊，当然选择权在您的手中。羊蝎子组合，三袋羊蝎子，每袋将近2斤，三条羊小腿，三袋卤羊杂，还有一袋野生的韭菜花，一共是398元哈。 没错， 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好的羊蝎子来自于东来顺的啊，推荐给您，选择权在您的手中。北广购物的听众朋友，使用您手中的购物券购买产品，每单最高立减108元。北广购物多种产品恭候您，还不抓紧时间订购？